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鳗鱼图书授权的精品古风多人有声剧《嫁姐》，作者明鸾，领衔主播云鹤追、锦鲤、邓佑熙。第127回，一切要从4年多前说起。将谢之真自虎穴狼窝中救出之后，谢之方往江南递了两封信，一封走的是正儿八经的驿站路子，另一封则动用了他经营已久的关系网。前一封信里陈述了季温瑜的种种恶行，求太子替他们姐弟二人主持公道，后一封信除了述说此事，又多加了几句话。若太子只收到这一封信，说明季温瑜在中间做了手脚，此人狼子野心，手段了得，不可不防。太子与季温瑜感情深厚，自然是半信半疑。他回到长安的前一日，谢之方骑快马先行迎上，坐小船登上龙舟，与太子私底下见了一面。参与掳掠谢之真的匪寇一五一十的招供了，另有7-8位借说媒之名欺辱谢家的媒婆被捆成了粽子，缩在小船里瑟瑟发抖，由不得太子不相信。他沉吟良久，起身向谢之方致歉道： 此事是阿瑜对不住你与慧和妹妹，也是顾管教不力，顾回宫之后细细查问他，必定给你们一个交代。 谢之方却摇了摇头说： 殿下尚且不知亲自教养他的弟弟是个怎样狼心狗肺的小人，他所图的不止我姐姐，还有整个江山社稷。 季温成闻言面色微变： 阿瑜身有异族血脉，父皇一向不喜欢他，想来不会传位于他。 他那样的下流货色，自然不会走正统路子。 谢之方轻蔑地笑了笑，见太子面露不悦之色，神情间又严肃起来： 微臣知道恕不见亲，本也不敢奢望殿下相信这一切，只求殿下生出些防心，给我时间慢慢证明。 他提出一条苦肉计，打算借此机会离了季温城门下，改投宁王军中。这样一来，既可令季温瑜志得意满，露出更多破绽，也可顺便打入宁王阵营，对他的一举一动了如指掌，免得太子糊里糊涂地中了阴招。季温城此刻颇为信任他，闻言难免心动，又担心他的安危。 明堂，你实在不必如此，我虽能力有限，但护住你和慧和妹妹，不让阿瑜再动你们半根汗毛，自问还是做得到的。 微臣所求不止平安二字。 谢之方端端正正跪下，向太子恭敬地行了个大礼： 微臣视殿下为兄长，因此也不怕殿下笑话。我对我姐姐生了男女之情，想要光明正大的娶她为妻，待到事成那一日，我想法子更名改姓，换个身份，求殿下看在我肝脑涂地的份上，成全了我的一片痴心。 太子瞠目结舌，半晌没有言语。二人皆是心知肚明，谢之方坦诚此事，不只是在向他陈述孤身涉险的动机，更是将足以令他前途尽毁的把柄主动交到了太子手里，做了忠心不二的投名状。如此，即便有天东窗事发，为了谢之真的安危，他也不敢供出幕后主使之人。倘若侥幸事成，他真的娶了姐姐，因着有这么个软肋在，终其一生都得乖乖听太子差遣，绝不敢起二心。季温成苦笑道： 宁堂，你就这般相信我吗？ 这一次他没有用孤，而是用你我相称，语气里带了几分无奈。 臣没有别的路子可走，殿下仁义温厚，心怀天下，将来必能成为一位彪炳千古的明君。臣愿做殿下的马前卒，为您出生入死，若不幸身死，还请殿下看在我的面子上，多多照拂我姐姐。若侥幸生还，求殿下务必成全。 太子无法，只得应下他的请求。 之后，谢之方便和太子在宁王面前唱了一出好戏，顺势痛殴了纪文宇一顿，狠狠出了一口心间恶气。他顺利改投入宁王麾下，短时间内就获得了对方的信任，在辽东混得风生水起，好不风光。在纪文宇派人秘密监视他的同时，诸多棋子也被他悄悄撒了下去。比如玄城道人，长得像姐姐的替身，一个个披着宁王党羽的皮，却被纪文宇暗中收买的官员将领，南疆里煽风点火的探子，究其根本，尽皆效忠于他。谢之方颇有耐心地找出纪文宇扶植党羽大奸四忠的重要证据，使人一一送报于太子。太子渐渐心寒，表面上却不动声色，依旧与那好六弟虚与委蛇，胸有弟恭。一晃四年过去，在收到姐姐书信的那个晚上，谢之方气怒攻心，抄起宝剑带领众人追杀蛮夷大皇子。走到半途，他敏锐地嗅出不对劲来，强行逼迫自己冷静下来，他推断出纪文宇即将有大动作，于是当机立断，决定借此机会金蝉脱壳，改换一个身份。经过长时间的经营，手下大半精兵已对他唯命是从。他悄悄地擒住了宁王的心腹，挑了一个身形相似的，换了身衣衫铠甲，捆在自己的马上，往马臀处狠狠刺了一剑，其余数百名亲随亦是如法炮制。果不其然，队伍行出去不过一里地，但见地动山摇，火光四溅，尸块横飞，血流遍野。也是苍天有眼，就在他决意带其余人等和敌军死战之际，天边忽然刮起一阵沙尘，狂风呼啸，遮天蔽日。前世里他在辽东所待的日子更久，应付这种天气颇有经验，见状立时安抚了众人，命他们脱掉盔甲丢在地上，做出一副身死的假象，然后另寻隐蔽的山洞躲避。紧接着他绕道又往南疆向和亲求援，请求老将军调领精兵强将随自己回长安保护太子。因着事出突然，他担心谢之真受惊，便使人往临安送信，准备让姐姐配合自己回长安操办丧事，莫要让旁人看出端倪，免得耽误了大事。操办丧事是假，借机把他哄回长安是真。至于林轩那边，因为营中人多眼杂，他生怕露出什么破绽，便也暂且瞒着，只求个逼真，大不了以后大局已定，落几个白眼，挨他几顿骂。可是人算不如天算，宁王纪温瑜虽尽在他掌握之中，唯独算漏了一个忽然得马上风的父亲。他派去的信使和急匆匆赶回长安的谢之真擦肩而过，险些铸成大错。此时的谢之方尚不知就里，归心似箭地纵马疾驰，来到谢府门前时却又近乡情怯。他犹豫了片刻，果断舍了正门，自熟悉的院墙跳进谢之真的院子，脸色一阵欢喜一阵纠结，万幸有面具遮掩，无人察觉。从南疆日夜赶回来的路上，他已经想好了应对的策略。姐姐既已另有所爱，心心念念着要和别的男子成亲，守得云开见月明的幻想彻底破灭，如今的他只有一条路可走，撒娇耍赖，卖惨诉苦，拿自己在辽东四年的辛苦和果断放弃名位的牺牲说事，胁迫姐姐就范。他将太子的殷殷叮嘱抛诸脑后，满脑子都在思忖如何在不气哭他的前提下放狠话，无所不用其极唤起姐姐的同情和愧疚。实在不行，他还可以暂且答应二男共侍一妻，再找个机会在大婚之前神不知鬼不觉地让那个姓裴的意外身亡。姐姐总是吃软不吃硬的，可手段太软又会被他推回到好弟弟的位置上，这样的分寸实在难以把握。 谢之芳在院子里演练起来，口中念念有词。 姐姐，我被火药烧伤，如今容貌丑陋不堪，再也没有好人家的女儿愿意嫁给我。你不做我娘子，我便只能孤苦终生了。不对，也只有这张脸拿得出手。若是姐姐真的信了，嫌弃我怎么办？ 他清了清嗓子，又道： 姐姐，我得了个见不得人的毛病，无论别的女子多么美貌妩媚，都没有反应，只有想起你的时候才会……呸！姐姐若是问我怎么如此了解别的女子，我该拿什么话答她？何必给自己挖坑啊？ 他一个人在这唱念作打，说得热闹，忽听得一声惊叫，装满水的木盆砰的一声跌落，洒了一地。青梅端水进院子，看见他狰狞的一张鬼面，吓得面无人色，手软脚软地往后退，叫道： 有鬼啊！ 谢之芳对他做了个噤声的手势，自腰间取下太子赐予的令牌，信口胡诌道： 我奉太子之命，特来向谢大小姐传旨，劳烦姑娘替我通报一声。 小姐，小姐不在屋里，今儿个是我们家少爷的头七之日，他在祠堂设斋守灵，说是要等少爷的魂魄回来。 谢之芳意识到姐姐的反应不对，赶紧追问道： 你家小姐是几时回长安的？ 青梅哆哆嗦嗦地报了日子，又说： 我们家老爷都得了疾病，小姐赶回来市集，没过多久就收到了少爷的死讯，自那日一直哭到现在。 谢之芳心道不好，哪里还顾得了那许多心机手段，连正经的路都不走，一路翻墙过瓦，几个起落间便来到了祠堂门前。头簪白花的谢之真依旧穿着一身校服，跪于蒲团之上，在弟弟的牌位前上了三炷香，王宫桌上摆了几碟亲手做的精致小菜，样样都是谢之芳爱吃的。他挑亮两侧的长明灯，拿起厚厚的一沓信封，拆开颜色陈旧的火漆，自三年多前弟弟写给他的第一封信开始看起。听众朋友们，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，点击订阅关注，精彩更新不容错过哦。